心扉，诉说往日的缠绵，天天想你，夜夜不成眠。你呀，你可有改变？ 你。

现实的是生活，直到有一天选某个人生如一模，会不会后悔现在的悲痛不肯、啊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没错，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里触摸，真正把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，曾经以为幸福吹手 小

梦吗，朋友？是真的吗，朋友？慢慢变成漩涡，那汹涌的转动，那滚烫的水流，慢慢变成雨火。在梦的河流遇见了我，我想不需要寻找什么，浪滔滔河水将我慢慢流走，其余只是等候。 知道为什么哭泣，

会不会你再来？要不要我再等？一遍遍我自己想，一声声我自己问，恨也深。 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。